只是想象哈， 嗯， 啊，咱们揣测一下， 对对，不是让你真去刺啊， 对对 对，什么性格，什么特点， 对对， 平时为人处事什么样？ 其实他这个最主要的是对于你的这种期许啊，或者等等，就是反正你想想，如果让你妈妈真的在给你在后背上咔咔咔刺四个字的话， 啊， 你妈妈会刺什么字？ 嗯，我觉得也可以不止四个字 哦， 咱们也可以一边聊着天儿，一边写着，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再写着。 你妈在你后背上写篇千字文， 对对对对对，八百字的议论文， 论一个孩子的成长， 论你为什么二十年之后变得比你爸还狠。 哎，我觉得你想，你有想过吗？真的，你妈妈如果在你的后背上刺字的话，她会刺。 你这个， 我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很有可能，你妈妈要刺之前，你姐姐过来说：“妈妈，你躲开，我来。 不是”我妈的意思就是估计啊，就是直接写上一句话：“生你就是一错误。” 哦， 啊，我妈原来反正是，当然现在还好点啊。就是原来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老说一句话，说：“嘿，你看我生你干嘛？ 那 还不让你再回回炉去呢？” 哦， 就那意思，就是就 其实你就是，啊，你妈可能也是就。阿姨确实对你的智商比较了解，想让你再成长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是你妈的话，我可能会在你后背上刺四个字， 好吧， 早点退休。 妈耶。 各位 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啊，说一说您妈妈如果在您的后背上刺四个字的话，会刺什么字呢？ 嗯， 另外也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为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对，当然了，如果您说肯定我妈刺的字要多，或者说还要少， 哎， 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啊。如果你说以我妈的性格，她说话是吧，比较全面啊，那这可能会给我写篇文章呢。你说一说，她会给你写篇什么文章？ 对对对，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会关注到哪些资讯。今年北京市将会首次推出义务植树网上预约服务。 哎，那学什么专业有前景呢？两会啊都给您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两会矿泉水瓶上多了环保标签，有数万网友点赞。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全国两会上，在谈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工代表以交通成效举例说，三地高速 ETC 收费实现了全覆盖，13个以上地级市交通一卡通也实现了全覆盖。那随着京唐山这个城际，还有京雄，就是雄安啊，城际以及中行京张高铁陆续建成，三地半小时通勤圈将会初步形成， 以后我们出行就越来越方便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那么随着天气逐渐的回暖，北京将迎来最适合植树的时节了。那么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义务植树100万株，各区的义务植树点目前正在抓紧筹备当中。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啊将首次推出义务植树网上预约服务，线上预约，线下植树，今后啊将成为常态了。那么昨天呢，3月12号是全国植树节，但是北京的天气还比较冷，为了适时的植树，提高树的成活率，便于更多的市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1985年3月18日，经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规定啊，每年4月份的第一个休息日是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 嗯， 那么具体到今年的日子呢，就是4月1号了。 哎，再来关注一下，今年3月11号到17号是第11个世界青光眼日，我国的主题是早察监控，守护光明。那青光眼啊，属于不可逆性致盲眼病。 是， 我国最新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显示，40岁以上人群青光眼的患病率是 2.3%、致盲率大约 30%。 北京地区40岁以上的人群青光眼的患病率为 3.6%。 其实好像据说现在由于这个我们长时间有的人晚上关了灯以后 看手机， 然后呢青光眼的这个患病率啊，年龄段越来越往下走。 是，我告诉你，楚涵他就有这么年纪轻 的 90后一小姑娘，可不嘛，根本看不出来。 哎呦， 他就跟我这抱怨，我说你干嘛了？你肯定没开灯，然后看手机，打游戏。 哎呦，这个心疼了。 不，倒是人家没有，他主要是没， 他就估计可能现在在初期，就刚刚发现吧，应该是啊。 他发现好几年了， 是吗？ 啊， 哦，那得抓紧时间 治疗。是，要不然到老了，你说到我这岁数，四十多岁的时候，啥都看不见了，那不麻烦了吗？睁眼黑，不是睁眼 不那那个什么，我是你的眼。楚涵不担心啊。来，还有往年春节一过呢，银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一般都明显回调。 嗯， 那今年呢却一反常态。今年节后银行理财收益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大量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都在 5% 以上。随着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不断推进，市场流动性整体偏紧，银行理财收益率一直持续上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年节后国内外市场利率依然较高，是推动节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哎，我问问你，先给你打听打听。我看你那个什么宝上，不是那个是吧？哈，收益多的都好几十个零后边是吧？哈， 好几十个零。哎呦， 你也教教我们，你们多 有好几十个零，我还在某宝上理财， 关键你就缺个一。前面不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教教我们怎么投资呀，怎么理财呀，买什么基金呀？ 你知道这种事，你知道我只要一张嘴一说就，这是不行的，你知道吗？ 哦，不行是吧？ 啊 啊， 就不能见骨啊！ 那你偷摸劲儿的告诉我， 这叫偷摸劲儿告诉你啊！好，改天偷摸劲儿告诉大家。 好，我们再来说说汽车吧。哪些品牌的汽车被吐槽最多呢？中消协昨天发布了2017年汽车投诉分析报告，显示长安福特被投诉850次，排名第一。这都上了高榜了呀，啊，这可不是红榜。那么其次呢，是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分别被投诉806次和712次。消费者最不满的三大问题就是不履行三包义务，第二就是合同违约，以及产品性能出现了问题。 昨天晚上我也经历过一次这个消费的不愉快的经历。我在网上买了双4.25的鞋，打开盒子一看，给我寄了双3.9的。 为啥呀？ 这个寓意非常不好啊！你是要给我小鞋穿呢？啊，我这个心情能愉悦吗？关键是我让他说，因为我要着急用那双鞋，我说你赶紧的，你现在给我再补发一双。对不起先生，你一定要把那双鞋退回来，我才能给你发新的。我能理解你们害怕我不往回寄的心情，但是我着急用啊，你知道吗？ 没事，是什么鞋啊？是皮鞋，是运动鞋， 运动鞋啊， 运动鞋啊，没事，你给我， 你39的， 我们家那位39，真的， 哪能给嫂子送鞋？ 没事 是啊， 白来的都愿意，我们家人都喜欢， 不行。 要不然他脚大， 你真的是没底线了，嫂子39的呀？ 怎么了？我妈还41呢， 你妈妈41的鞋啊？ 对呀、 啊，然后我知道你妈妈会给你刺什么字了，给我闭嘴！咱家的事儿都让你给说出去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跟着咱们一起聊一聊，看看大家的这个妈妈会给自己刺什么字啊？好。 爱就一个字。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人道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用 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不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来看看大家的妈妈们都会刺什么字哎呀，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啊，看一下蜜说了，我妈妈要是给我刺字的话，我敢100%肯定她会刺什么 什么， 吃亏是福、学做家务， 哎呦， 就差一横批了啊！我跟你说，吃亏是福，学做家务，这应该是妈妈一直就是教育她的， 对，家训，我觉得可能是， 嗯、 你知道吧？咱们家人都吃亏是福， 哎， 别去占那点小便宜，也别去争风吃醋， 哎，好，再来看，还有一位不让念名字的啊， 谁呀、 我妈要刺四个字，那就肯定就是四个。恭喜发财咱妈就这么财迷吗 不会不会的，开玩笑了、熊妈妈说这话题不错， 嗯 啊，我儿子说、妈妈给我刺上就想当兵吧， 哦， 说完以后最多就刺一个字，我 什么其实说完以后、最后最好多刺一个字、 多刺一个字我忍着点疼， 嗯， 那我问他、你想让妈妈给你刺什么呀、他就说就刺这几个字，熊熊当兵了， 哎呦好， 熊熊是俺家儿子小 儿，对对对对，小儿子这个不错啊，立志将来保家卫国、 哎，那我突然想起了，他们家儿子叫熊熊，他叫熊妈妈，那 他爸爸叫什么？是不是？ 对啊， 叔叔， 熊老公，我怎么觉得这话 没？嗨，来看一下这个查无此人说了。四个字啊，我妈要给我刺四个字的话，就是写四个，不许纹身。 那那我想这四个字怎么上去的？ 哎，来看看。 然、黄义达，不是不是不是黄什么什么达说了哈，我觉得我妈会给我刺，多陪孩子，少玩手机，但是最重要的是（括弧）跟北京文艺广播互动除外。我的天呀，多这个括弧得多刺多少个字啊？得受多大的罪？ 哎呀，那你直接在他背上刺个 FM87.6 不完了吗？是吧？啊， 不，你再或者是刺一个二维码，是吧？直接想听了一扫就能听。 磊磊 啊， 你给我自己扫一个后背二维码，我看看来。你怎么扫？这脑子进二维码了吧你？看一下，初见说了，大帅高雷早上好，过完年第一次听节目，去，你怎么不想话 啊？ 怎么能过完年都我们上班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的呀。 如果让我妈在我背上刺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榜样。 哦，榜样。 哎，她刺字榜样，说我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到大呢，爸妈就对我说你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 是是， 在榜样这两个字的光芒下，我一直是个好孩子。 嘿。你看看、就是从小对他的一种教育，一种引导，然后让他自己从小就有种信心， 对 吧？树立起榜样，长姐如母嘛，说的就是你出见、 哎，她是个女啊、 女的， 哦，不是个男的吗？ 啊，好了， 反正就对，反正是个长辈啊。 对对对，刘就说了，我妈会听从我的意见。 哦， 从上学开始我就比较独立，关于我的事儿吧，我妈都不会干涉，家里的事儿呢也会听我的建议， 哦， 所以我妈一定会问我，哎，闺女，你说妈给你刺什么呀？我就说妈挺疼的，免了吧。如果一定要非刺的话，就照实了写，四个大字，天生丽质。 脸皮够厚，你知道吗？ 没有， 不不不， 你看这小贱脸， 确实是，确实是啊，这次这四个字倒是，啊。不亏， 对，多吃点，太瘦了，姑娘。 但是关键是能看见这四个字的，没几个人。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朱珍辉说了啊，说如果让我妈妈在我身上刺字，那我妈妈可能会刺五个字， 五个字，好好好， 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 哎， 常回，这不六个字吗？ 常回家， 常回家看看，哦，五个字， 哦。哎、我竟然跟个白痴似的，我跟他一起数， 不是，我刚才真数出了六个。 他说北漂十几年啊，事业小有成就，但每年回家的次数就渐渐的在减少。 哦， 祝妈妈身体健康，这是我们在外打工的漂友们的 共同祝福。 是 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热点消息啊。那学什么专业有前景呢？ 哎， 啊，这是很多家长有的时候啊，替孩子报名的时候经常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着急 啊。那我们来看看两会上都有哪一些线索啊。两会进行时，会上释放出来的重要信息真的不少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下团组，频频谈及民生话题。比如说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他明确说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他还表示说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也释放出不少与大家的生活以及就业密切相关的消息。那未来哪些行业会有前景，哪些专业更有前途，下面有些信息可供您参考啊。 是，首先第一类就是农业类专业。 嗯， 那么8号上午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谈到了乡村振兴，习近平同志强调将来要引进职业农民，让大学生甚至是海归人才主动回乡务农，使得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促进农林牧渔业和种业的创新发展，那么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区，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培育新型的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前景看好，农业需要专业人才。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 IT 通信工程、动力工程、汽车工程以及材料学。工信部部长苗圩5号在这个部长通道谈及新能源汽车话题的时候就说，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汽车工业由大变强的一条必由之路。此外，我国已经着手研究6G 啊， 5G 还没有出来，已经我们在研究6G。 真的，咱们走在了信息科技的最前沿，我太佩服我的国了。 嗯，所以呢，信息产业、移动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前景广阔，对人才也是有需求的。 是。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IT 通信呢，还有环境类的专业也是热门。 哎， 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啊，要加强雾霾治理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使科技更好的造福人民，巩固蓝天保卫战的成果，深入推进水土壤污染防治，实施重点流域和海域的综合治理，全面整治黑臭水体，加大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环境治理任重道远。那么相关行业也会随之而发展起来的。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专业就是人工智能和工业设计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4次提及智能，并且特别指出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啊。 嗯，是。还有呢，就是国际贸易相关专业了。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啊将改革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的新模式，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外贸的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嗯，还有就是经济金融类的相关专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改革试点。 另外第7类就是土木工程类的相关专业，环境类专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完成铁路投资732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左右，水利在建投的资金规模高达10000亿元。 嗯， 那么今年开工580万套的棚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未来仍然有不少的机会。 还有就是教育类的相关专业，政府部工作报告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发展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和网络教育，教育类人才需求量很大呀。 您看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8大专业，以后学什么有前景？各位做家长的，各位学生朋友，您是不是心里也有数了呢？ 当然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兴趣。 是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 如果让您的妈妈在您的后背上刺字，您妈妈的性格会刺什么呢？ 是，妈妈都说了，哼， 你就别刺别的了，你这话都跟我说不清楚，你还刺什么刺？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的交流啊，就是看看大家对于自己妈妈性格的了解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啊，雪松就说了，刚才送儿子上学，在车上一直听，我就问儿子，我说，你说妈妈会给你刺什么字啊？啊，结果儿子说，妈妈你肯定会给我刺《弟子规》，我儿子才七岁， 我的天呀，他也不少字儿呢。 你看啊，儿子其实这就是对，肯定是妈妈天天逼着他背。 对，《弟子规》啊，《三字经》啊这些的哈。 当然，我跟你跟妈妈说啊，千万不要刺，因为他可能有作弊的嫌疑、 啊。主要是后边那位小朋友，嗨，开个玩笑啊。 来来来， 再来看看碧丽千仞说啊，我妈要给我刺的话，那肯定就是这四个字。 哪四个字？ 别吃辣椒。 嗯，哎，这么具体、啊？ 对，你说全家人除了我呀，都不吃辣椒，就我一人吃、哦，而我是无辣不欢，没辣椒我吃不下饭。 哎呀， 没事在家都能吃干辣椒。哎呦，你怎么跟我姐似的呀？她就吃那干辣椒，红的、哎，还有就是青辣椒。 哎呀， 直接拿这个青辣椒就饭。 你们家里人都能吃辣吗？ 我们家还挺能吃，但是我姐尤其能吃。 哦， 她真的每顿饭没有辣不行。 那这个碧丽千仞，我真的是这样啊，家里都能吃辣，都不吃辣，就你能吃辣。嗯，你要不要找找哪抱来的？你们知道没有、 啊？对，开玩笑啊， 开玩笑。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发过来了类似的四个字。 对， 就是再看我就把你吃掉发来的这四个字。 什么？ 赶紧嫁人 哦！ 他说这个问题我才24啊，你甭管，你只要一毕业一工作啊，家长就感觉到人生进入到下一步了， 你就该结婚了，该生孩子了，我就该看孩子了， 哎， 马上你的孩子又该有孩子， 哦，有对，好，真的是 有点远是吧？ 对，一步一步的啊。小爱也说了啊，我妈也会给我刺，快找对象啊，来 看看魔草，我妈肯定给我刺。注意安全 哟！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老爱摔跟头， 嗯， 我妈老怕我磕破了相啊、嗯，这就嫁不出去了，是吧、 嗯？ 现在就改我嘱咐我闺女了，每次出门之前，我一定跟我闺女说：“哎，闺女，你注意安全。” 哦，你看看这个也有传承啊！ 是是是。 来 ，Kim 说了啊，我妈妈呢会给我刺个四个字 啊：“ 你好就行。” 哎呦。 啊，因为每位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只要儿女好了幸福了她就满足了，妈妈是最伟大的。 嗯，就 四个字，你好就行。 我就刻四个字 啊， 我爱我妈。 哎，好，就是如果妈妈刺四个字你好就行，我可能会说妈妈不刺行不行。来看一下接下来先进广告。 注意了，3月15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3送1，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至18日格力疯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22.72 美元之后是呈震荡走势，随后金价下行，最低至每盎司 1315.01 美元之后反弹，随后围绕着每盎司1323美元附近继续震荡。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323.6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的纵项链的链牌凸显了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了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爱情，浓情蜜意婚庆季。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敬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如果以你妈妈的性格，就是以你对你妈妈性格的了解的话，她在你的后背上像岳母刺字那样 啊刺几个字的话，你觉得你妈妈会给你后背上刺什么字呢？ 嗯啊，为什么呢？就 是，哎，为什么会刺这四个字？ 对， 你得跟我们讲一讲。 是是是， 说一说，是吧？ 啊， 清茶就说了，高帅啊，就在你们数这个常回家看看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我们正好在家吃饭， 哦， 我爸直接就把饭都喷了啊，所以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能吃饭的时候听这个节目。 哎呦，不好意思，清茶， 我们这个节目改点是不大可能了啊，你只能改改吃饭的时间。 我的天，对你们家影响还蛮大的是吧？要不然我说话的时候您就别听了。CC 说了， 嗯， 这没说吧？我妈应该是随时间的不同，刺的刺不痛，我的天， 就抹了重来是吧？ 您那受的苦还一次性还解决不了， 对，然后就咔咔咔咔刺到一半，哎呀不对，我觉得应该刺另外， 抹了重来， 抹了重来， 我天， 来把刀拿来， 您别说，之前没孩子的时候啊，肯定是好好工作喽。 哦， 你说现在呢，我也当妈的人了，我有孩子了， 嗯， 应该我大上母大人就应该赐好好把孩子带大。 哦，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大字， 你这个都不算狠的， 哦， 啊！我们来看一位眼科主任助理啊， 我的天， 他这个他这是他的网名啊， 哦， 然后他说，老公的岳母刺字， 嗯 啊，就老公的岳母刺字， 是是是， 听老婆的话，这都不重要。底下是佳佳母亲于2018年3月12日啊，我的天，还带落款的是吗？你要不给他刺个章出来啊？ 我告诉你， 嗯， 有这样狠的，还有更狠的。 哟，我天，还有 Brand Z 说了， 嗯， 哎，我这人嘛，打小特别马虎，爱丢东西，丢三落四， 哦， 对吧， 嗯嗯嗯？ 我妈肯定刺什么呢？ 嗯， 听好了， 嗯， 刺的字是这样写道： 哎呦， 如有拾到者，请送至北京市丰台区某某小区，电话12345678，有重谢 啊！ 我的天呀，咱妈可真狠！ 你妈可这咱妈可以，这咱妈确实可以啊， 是吧？ 这永远走不丢， 关键是怕你丢了，你知道吧？这么大人了， 嗯，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这个有一些朋友啊，刚才等会儿我看到了有一位小葵 啊， 他还说，哎呦，我真的，我刚才我还真的问我妈。 啊，真的打电话问妈了。 哎，真的问我妈说，妈，如果你真的给我刺四个字的话，你刺什么字？ 是吧？ 嗯，他妈，你知道给他回了啥？ 说啥？ 概不退货。 对， 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我们是接着这个刺字的这个由头 啊， 来说一说自己对妈妈的了解， 是 对吧？ 是啊， 其实就是每一个刺字，或者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看，在你想妈妈会给我刺什么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哦，那我妈妈是对我是有什么样的这期许， 对，有一些希望， 她最大的希望是希望我怎么样， 嗯， 对吧？这种反思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像一位四语就说了，我妈肯定会给我刺四个字， 嗯， 努力减肥。说生完娃以后啊，体重一直在上升当中，我妈就总念叨我，说你能不能注意一下，我现在已经半个月晚上不吃饭了。 哎呦呦， 不过确实有效果，这咱妈 怎么就比你老公还在乎你的外表和形象吗？ 哎呀，就是让闺女啊变得更美丽更出众一些，你说是不是？ 哎， 但是呢咱也别说一直晚上不吃饭，适当的运动加饮食调理是可以的哈。 哎哎哎， 说多了说多了。李荣源就说了，后背刺刺的话要向别人传达一个信息，顺带着激励或提醒自己。 嗯， 我妈要给我刺的话肯定听我的呀。 哦， 基本上能确定就这四个字了。 哎， 疼， 别刺了啊！这四个字，还得等你妈把这四个字刺完了啊。他说：“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一醉酒晨昏的朋友就说， 哦、 估计90%老太太会给我刺，少喝酒，早回家。 您看看 啊、 嗯， 您都知道您妈妈最担心的您是什么？您看您网名还叫一醉酒晨昏。”说的好像挺文艺的， 嗯， 但是其实生活过得并不文艺吧，对吧？你一醉成那个样子， 谁不担心啊？ 身体遭罪， 对呀、啊， 家人苦恼， 你不知道你成没成家，你要没成家的话，最担心你的肯定就是老妈。 啊、 即使成了家之后，除了你媳妇儿最疼你、最想你、最关心你的还是妈妈。 对，所以啊，千万是啊，这个千万不要。怎么说呢？做这些事情，让自己难受，还让妈妈伤心。 对， 大黄蜂说了 啊， 磊磊大帅，你们今儿这话题太应景了， 是吧？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 嘿， 而且我名字里也有个月字， 月字。 小的时候呢，总不听好，他真的是岳母呢， 哦， 愉悦的悦， 愉悦的悦 啊。他说这个小时候总不听话，总挨揍，不是爸妈严厉，确实是太不省心。135男单246女双啊，女单啊周末混双。现在我长大了也有孩子了，知道妈妈爸爸打在孩子身上疼在心里。 对， 其实无论母亲刺什么字，都是妈妈对孩子的寄托和爱的箴言，刺在心间的。 是， 也祝天下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咱妈妈身体这个生日快乐。 对对对，送给大黄蜂妈妈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咱俩也好久没有唱生日快乐歌了，对不对？ 预备 唱， 祝妈妈生日快乐，祝妈妈生日快乐。祝妈妈生日快乐，祝妈妈生日快乐。 听见了好几个妈妈呀。 对，哎，两个就是一般人都会两个妈妈嘛，对吧？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好，这个先来关注两个冠军、 嗯、 啊，一个是刘诗雯夺冠，还有一个樊振东荣膺世界排名第一。 哇，厉害了厉害了哈。那么前两天呢，从资格赛打起的刘诗雯以4-2击败了队友王曼玉，夺得了卡塔尔公开赛女单冠军，这是她26次乒联巡回赛女单决赛的第12个冠军、 嗯、 那么也是5次卡塔尔站女单决赛的第3个冠军。那么男单冠军樊振东呢，凭借着冠军预定下了下个月才发布的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之前世界第一应该是历年都是那叫什么呢？马龙是吧、 嗯？ 是吧？终于超越了队中的老大哥。由于这个积分不够，刘诗雯呢没有能够被列为卡塔尔站的女单种子，只能从资格赛打起。这恐怕是她职业生涯当中最艰难的一次巡回赛的女单登顶了。她前后一共是击败了7位对手，真的是厉害了。那么，另外我们要说一说就是樊振东了。那么樊振东呢，4-0在决赛当中击败了巴西的黑马卡拉德拉诺。不过4局的比分并不轻松，卡拉德拉诺呢本站先后以4-0淘汰了现世界第一赛会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波尔和中国的选手林高远。但是在小樊面前的巴西人还是稍逊了一筹，这个冠军呢是樊振东15次巡回赛男单决赛经历当中的第10个冠军。在2016至17年他曾经连续杀入决赛，最后都败在了马龙牌下。凭借着这个冠军，在4月份的世界排名发布的时候，樊振东将职业生涯首次登上 上世界第一的王座。 哎， 那么此外呢，樊振东还搭档许昕夺得了男双冠军，而女双冠军被中国组合陈可王曼玉夺得。 哎， 加油吧！ 加油加油啊！当然，我再给大家说点小花絮。 好的， 啊、对我们知道新闻，大家肯定早看了，那我们说点花絮吧。这个其实樊振东在夺冠之后呢，就是王浩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一段话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讨论啊。就是是这样，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就是其实日本乒乓球啊，不断的在喊出说要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夺金的这个口号。 是， 当然去年世乒赛的混双，他们也确实是拿到了一些尝到了拿冠军的滋味啊。但是就在王浩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浩还特别强调啊，中国男队的主要对手依然是德国队哈、啊、这个所以就那意思，日本你还是再练练啊，再练一练啊，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 对 手吧， 对对 对， 对 吧 对吧 啊， 我们现在都是公开赛时代嘛， 对，一一打败你们啊， 是啊，我们不怕， 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些方面的消息啊， 来看看世界跳水系列赛。 哎， 14岁北京小姑娘张佳琪勇夺双冠了。 哎，那前天晚上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比赛在水立方落幕了，中国选手包揽了10个单项的冠军金牌，其中14岁的北京小将张佳琪首次亮相世界赛事的舞台，便取得了女子10米跳台单双人两项冠军。哇，张佳琪赛后说了，说我想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奥运冠军是我的目标和梦想。2020年他是16岁。 是。正是当打之年， 哎，没问题啊 啊！而且我们介绍一下张佳琪呢，小琪琪是来自于丰台区，成名于去年的天津全运会，当时哎呦，当时才13岁，她与上海的小姐妹张敏杰搭档获得了10米跳台的女双冠军，并且在单人项目当中力克2016年奥运会冠亚军任倩和司雅杰夺冠，从小成名啊，哇， 哎、 厉害了哈！ 对对对对对，那进入本赛季呢，张佳琪终于登上了世界系列赛的赛场，获得了北京站比赛的两项参赛资格。在9号进行的10米跳台双人赛当中，他和这个张敏杰发挥稳定，以巨大优势获得冠军啊。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啊，张佳琪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什么。 哦， 他少年老成的说，开心是有的啦，但兴奋一下就好，不能骄傲更不能放松，因为后面还有其他比赛，今天的金牌只是对我之前努力训练的肯定，接下来要更加努力才行。 哎， 14岁的小姑娘， 这哪像一个14岁的孩子说的， 真的是少年老成，所以他才能够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 哎、 对吧， 厉害，加油 啊，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各位的妈妈都对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呢。 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20年纵横间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单曲真北望，真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 报国送给大家。 哎、每次其实听到这个歌的时候真的是浑身鸡皮疙瘩，热血沸腾啊，其实这就是当然我们说岳母刺字当时就是岳飞妈妈对于岳飞的一个 期许 啊。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互动话题，让大家也是回想一下自己妈妈可能对最在意的自己的什么， 对 吧，来看一看啊，大家都写了什么啊。那个依轩说了，刺字是不可能刺的，我妈说过纹哪剁哪儿、就是哎、这个是可能很多妈妈都这样，就是纹身肯定是我也 不 喜欢的， 不行 不行的、那是绝对不行的， 接受不了、 对对对 对， 来看一下， 估计咱妈剁肉馅剁惯了。彪小傻说，听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 第一感觉我老妈绝对送我的四个字是干净点儿。你想 干净点儿， 对，干净点儿。我老妈干净到有洁癖的程度， 哦， 她就要求我跟我老爸在家都不能够掉头发， 嗯， 水龙头使完了以后必须要擦到没有水印儿、水点儿。 哎呦， 而我告诉你们，我们家抹布比我的毛巾都干净。我告诉你，给你看证据，发张照片，我们家瞅着跟宾馆似的， 哇、哦， 真的是一尘不染呀、啊。 关真的是关键，沙发上的垫子摆的都是等。距离均等的， 对，我要去彪彪傻他们家做客，我告诉你，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坐，我不敢坐沙发。 哎，家不错，来看一下啊，好看一下这个，还有我和巴西，还有小花聚着了，我本身就姓岳， 哦， 我妈要赐字的话，那真的名副其实的岳母赐字了。估计我妈要给我赐四字的话，就四个字 啊， 省着点花 哦。 其实我平时不是特别能花的 啊、 那如果你，但是你妈妈觉得你很能花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咯。 对，老姐儿嘛都有这个想法。 嗯， Joy 就说了，昨天啊我儿子一周岁生日，当妈妈以后就越来越能理解我妈妈的心思。 嗯， 妈妈可能会给我赐自理自立。 自理、就是生活自理那个自理啊、 而且啊工作生活还要自立， 嗯， 因为生完孩子以后经常没时间收拾，哪哪都是乱的。作为新妈妈呢，我想对儿子说，哎呀宝贝儿，你呀健康快乐就好，你看咱家儿子多健康、 哎、 多可爱呀、 哎呦还发来了照片， 是 呀、 是 真好， 顶个小碗盆。 哎，小你看这也是个妈妈，小人蚊子说了，妈妈如果给我刺字啊，他会改成写字 啊， 因为妈妈她怕我疼了，让妈妈可能会给我 写，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的唯一，在工作中、生活中、日常交往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妈妈永远支持你，妈妈爱你，祝大乖乖幸福快乐，妈妈疼。 哎呀，他说了，说这不是字字了，改成写字儿、所以一连气写这么多字儿， 好吧？那还得别拖下来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型民族歌剧《英雄》日前在新清华学堂上演，廖伯英和孟雄这一对可歌可泣的英雄夫妻故事打动了观众，也拉开了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序幕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视剧，陈月末、邹俊柏、高以丹等主演的青春军旅题材电视剧《突击再突击》昨天晚上在央视八套播出。该剧呢以雪域高原、山地官兵为故事根基，讲述了三名成长经历、教育背景还有家庭环境、从军心态完全不同的90后的年轻人，抱着不同的心态参军之后的成长蜕变。 来看一下啊，这个虽然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档已经结束了，但是几部春节上映的影片仍然在市场上征战啊。 嗯。 而且后劲儿这个还挺足， 是吧？ 啊，你看《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第三方数据平这个平台统计啊，上周六尽管有进口大片《黑豹》强势入市， 哦， 但是《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二》仍然是分别收入了5925万和2633万， 厉害了！《 红海行动》更是以累计32.86亿元的票房总成绩，一举超越了《唐探二》的32.69亿，《唐探》32亿了 啊、哦，也挺厉害的。就他们现在的排名都是中国影史到目前为止的前十， 第二、第三吧， 应该是第一，应该是《 战狼》吧，《战狼二》那个， 第二应该就是《红海》，第三就是《唐探二》。还真厉害了哈！而且告诉大家啊，他现在已经宣布，昨天我们说了哈，当将持续供应到4月15号， 嗯， 肯定能突破30亿。 就是红海那个、啊， 对对对、 嗯。 好，我们继续看电影。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几部国产大片的竞争对手就是漫威大片《黑豹》，登陆国内院线上映3天以来狂揽4亿元的票房。不过豆瓣6.8分的评分似乎说明，尽管观众冲着漫威系列的名头去看，但是对黑豹这位超级英雄的首秀却不太满意。 哎呀，其实你觉得你仔细想一想，就是这种 好莱坞式的那个， 都是一个套路嘛。 啊， 而且几乎是把各种东西都给它拟人化了嘛。 对，要不然就是 来个蚂蚁侠，来个蜘蛛侠。对吧？这是来个 死侍， 黑豹侠， 也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侠？ 对对对，叫、啊、什么蝙蝠侠？ 就是一个英雄主义嘛。然后我去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为了救全人类，然后我又付出了多少多少，差点没死掉， 对对对， 然后最后我又赢了。 对对， 哎，你看， 磊磊，如果让你弄个动物侠的话，你要弄个什么侠？ 动物侠呀？ 嗯，你想变成什么侠？ 动物侠，我属。哟妈呀！我不哎，就是差点暴露我的那种那个， 你的那个头音都出来了， 啊、没有，猪， 你要猪侠，猪侠， 猪猪侠，哎，猪猪侠有了是吧？ 有猐侠， 熊猫也有了是吧？ 熊猫侠有， 熊 猫 哦， 你要什么侠？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觉得 梅花鹿，你看多好啊，啊！ 找你妹 啊！是不是啊、哎？我想的好不好？ 鹿侠， 鹿侠， 那你有什么特异功能？ 还有鹤侠。 哎，好吧，好吧，啊、来，接下来改天这个可以做个互动话题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些方面。 那就企鹅吧。 嗯，企鹅侠呀！ 你看这儿不是有一个说企鹅的吗？ 啊， 法国功夫无厘头喜剧动画《虎皮萌企鹅》3月16号本周五将上映。那么虎企鹅莫里斯是法国家喻户晓的人气动画明星、嗯、就跟我们这灰太狼似的，人家那是灰企鹅， 嗯、 哎、是吧、啊、 再来看一下，还有第三届诚信北京315晚会日前已经完成录制，并将于3月15号晚上的18点30分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在节目当中将会展现各行各业的诚信代言人，他们心目当中所坚守的同一个底线，童叟无欺，诚信卖货。这些诚信代言人的存在践行着人不诚不立，业无信不兴的格言。 嗯，说得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这个展览的消息。 嗯， 不用再跑到市区郊区，百姓如今呢也能就近欣赏到书画名家的原作了。那么前天呢2018写意中国书画作品展在位于房山区的智慧长阳美术馆开幕，让心系高雅艺术的京郊百姓得以与书画名家近距离的接触。这次画展由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主办，将免费持续展至4月10号。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听听接下来这歌要给您写点啥。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吉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 磊磊，你还想让你让阿姨在你背上写首诗是吗？来看一下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两位真的是不约而同的同时发来了内容还相似的两条微信， 我也看到紧挨着都是在8点22分 发来，一位是快乐的笑影，一位是金兔。快乐笑影说：“如果我妈妈给我刺字，我想她肯定会刺。”开车慢点儿，别接打电话，因为我开车快。 哦、 你看金兔的 什么？他说：“哎呀，主持人好，刚才我儿子说了，您肯定得给我刺什么呀？就是金兔给他儿子刺，开车慢点儿，因为我儿子开车，他开车我就说太快了。” 哎，您看看，您 看 看。 都是说开车太快了， 对， 一个是说自己的，一个是说儿子了。 对， 可是我看快乐的笑颜，哟，您不像开车特猛的那种啊，多温柔的一、 嗯、 啊一姐姐啊。 任何人一上车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不能够以貌取人， 啊、 不是？ 对，来看一下，还有很多人在说你那大侠呢 啊！闪电说了，大侠梅花鹿。梅花鹿已经有这个侠了， 有啊， 这个世界上的动物真的都已经快被用完了啊、 哦、 来看一下豆丁丁说了，我觉得我妈可能会赐我四个字，赶紧嫁人。 嘿， 此时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妈妈说赶紧找个男朋友啊，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谁家的孩子都该上幼儿园了，然后我说怎么着啊，家里又容不下我了呗，是不是啊？那可能是你又吃胖了。 说的没错，我告诉你，老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再来看看也是叮嘱的谁呢，茴香馅饺子说了，我妈可能会刺，让你妻子刺， 然后我媳妇儿在下面刺，不合适吧？然后我妈再刺，我懒得想。然后我媳妇儿再刺，那我来。我妈再写，啊行。等我媳妇儿想好要刺啥的时候，我后背已经没地儿了。 哎，是这样啊？你可能你们家那个刺完了这一行话，上面还得写俩字儿微信啊。天哪，要了命了， 在群里啊。 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3月15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场景喜，坐梦一下车闲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呀，饺子上的绿玉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旅游天气的情况啊！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为大家带来介绍。你好，李工。喂， 你好。 哎，你好，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哎， 啊，今天呢，对于咱们北京来说，还是一个大气透明度比较差的一天，因为现在主要受到霾的影响。今天预报的是中到重度霾，现在呢，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1到3公里之间，这个能见度。对于霾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差的，那么这主要牵扯空气质量，空气质量比较差。那么今天预报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预报的是这个阶段最高的，预报到17度，那这也是这个阶段升温的一个顶点，因为从明天开始气温就要有所回落了，尤其是到这个周五最高气温要回落到10度以下，预报的最高气温是8度，所以今天17度，那个到周五报到8度，看看差不多有将近10度的这样一个落差。这主要是在14号的后半夜要有一股冷空气过境北京，过境北京带来的是降温天气。当然它的好处呢，要刮西北风了，西北风呢就会把当前的这种大气透明度不好的这种现象，那就要彻底清除了一下。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那么对于这次升温来说，咱们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在今明两天达到一个高峰，那比如说像济南、郑州、太原、银川、兰州、西安、石家庄等地啊，最高气温要在今明两天达到最高在25度上下，然后呢接着就是回落了，那就是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了。那么对于南方来说，从今天白天开始又一轮新的降水天气过程要这个经历了，要到南方。那么今天主要是在四川、贵州、湖南这一带，然后明天呢继续向东移，要影响到江淮到江南和我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有的地方可能要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北方来说，14号这次冷空气要影响的是东北地区，要出现降雨，它后期呢还会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所以这个冷空气影响不仅仅是带来雨雪，还带来的是大幅度的降温，这就是最近两天的 咱们国内的旅游大部分地区的一个基本的天气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吕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嗯，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受管制影响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蒲黄玉路天坛东路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一线南向北方向。另外，南二环陶然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北二环的双方向，还有北五环上清桥到顾家庄桥西向东，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内环方向，以及学清路学院路一线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受早间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持续车多。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给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我们大家一起互动聊的话题说的是妈妈刺字这件事情啊。 是。 如果说让您的就是以你对你自己妈妈的了解的话，让你妈妈在你的后背上刺字的话，你妈妈会给你刺什么样子的字？ 或者说现在咱们就说写几个字，对吧？会写哪几个字呢？为什么呢？ 会刺什么呢？天宇就说了，无论刺什么，我一定会跟我妈先说，妈，你想好再刺啊，别刺完再改，改完再刺，也别有错别字划了再刺啊。 天阳 啊，来看看， 是这豆丁丁也说了，我觉得 豆丁丁说完了， 哦，说过了哈， 那我 你先来一点， 我先找一下， 你先来一点。 齐天大圣也说了，说如果让我妈弄这些的话，我以我对我妈的了解，她肯定会说一边玩去，没工夫管你，敢纹身把你皮扒了，然后回家回屋和我爸看电视。看什么？和你爸看什么？画皮啊！ 太可怕了！ 你妈也太狠了啊！ 这位呢，还有一个要写英文的，你知道吗？ 哎呦， 鲍鲍兰就说了，我妈一定会刺这么几个英文字母。No 做 no die。 哎呦，这是英文呢。 希望我能踏踏实实工作，相夫教子，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爱我妈。 您看看，这我们的互动话题的目的达到了。 估计这姑娘就是平时爱闯祸。你别看是个姑娘，但是呢胆大又不心细，经常可能是做一些鲁莽的事情，所以让他妈觉得挺担心的。 No 做 no die， 对吧？你工作踏实点，对你老公好点，照顾照顾儿子得了。 董一成说了，以我小时候的种种表现， 是 我想我妈呢首先会扔给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然后呢在后背上刺上恨铁不成钢啊。对的。 魂香馅饺子说了，我妈估计会给我刺 好好带我孙子，别老批评他，多带他出去玩，不行就送我这儿。 好， 我妈基本上已经对我绝望了，心思都在我大孙子身上了。 但是这是隔辈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隔辈疼 嘛，就是有了小孩以后，基本上你的这种就是什么受关注程度就会完全清零了。 对，然后你没事的时候还得在爸和妈面前撒撒娇，争争宠。 对对对，黑色玫瑰也说了，我妈可能会刺心大无脑。 好， 从小妈妈就说我没心没肺，说遇上多大事情我都疯了我都不会，我疯了我不会。四十好几了，金钱对我也没有诱惑，不跟哥哥姐姐争财产。给着就拿着，不给就算了。 哎呦， 自己始终懂得保持好的心态，珍惜心情。我呢，你这是一定境界。 你跟我是一家人，我也你看啊，岁数差不多，对这些也不是特别感冒，对吧？对呀， 金钱是金钱如粪土， 如都 你给我两车粪土行吗？ 秃噜秃噜秃噜 秃噜秃噜秃噜秃噜， 说秃噜嘴了我。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来，磊磊 来说说归庄广场啊。为了提升广场的环境，迎接冬奥会、世园会，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3月15号起服役20年的延庆归庄广场将进行景观风貌改造，预计6月底完工，7月份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归了。 哎，还有归庄广场始建于1998年，占地面积是 5.6 公顷。20年来，广场不仅是延庆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主要公共场所。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乡环境的不断提升，那设施也有一些老化啊。我们说延庆将于3月15号正式实施广场的景观风貌改造工程。 我们再来逛逛圆明园吧。继黑天鹅之后，圆明园遗址公园又迎来了新的网红，谁呢？罗文鸭。近日啊，在武陵春色景区的水面上，几只头顶棕绿黄三色相间，胸前及下腹部有螺纹形状图案的鸭子，吸引着游客和拍鸟爱好者是猛按快门啊。这个螺纹鸭出现在北京其实并不新奇，但在城区能瞅见实属罕见。 对， 我还真没见过。 对，螺纹鸭呢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鸟类，在北京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大型水库都能见到，但是飞到城区里确实非常少见。这可能与城区气温比较高，冰面融化的早有关。那眼下呢，正是候鸟迁徙时节，途经北京的候鸟呢，正从鄱阳湖归来，在北京歇脚，然后北上。罗文鸭是迁徙大部队里很小的一支队伍。那罗文鸭是游禽，喜欢开阔的水面，而圆明园丰富的水生植物也给他们提供了食物保障啊。 但是我有一点疑问哈。刚才我第一反应就是鸭子也会飞，后来我自己琢磨了一下，会飞。但是鸭子它是能飞那么老远吗？就是它可以短距离的扑棱一下，对吧？然后 雷雷， 它能 就像 几百公里， 就像人类里边也有能跑到9秒几的博尔特一样， 9秒5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 对 啊， 鸭子里边也有一种能飞很远的鸭子。 好， 知道吗？ 鸭子厉害了。 来， 我们再关注其他的出游消息啊。九寨沟景区震后重新开门迎客。去年8月8号，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之后，九寨沟景区因受到地震影响暂停接待游客。那么3月8号，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四川九寨沟景区重新开门迎客。目前的景区只有部分景点对外开放，而且呢，日接待量控制在2000人以内。那么接待对象呢是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目前暂不接待散客。 哎，那在游览方式上呢，游客乘坐观光车游览，实行原车原回的运营模式。也就是说，游客在游览完一处景点之后呢， 乘坐原车前往下一处景点游览，直至游览结束。为了确保游客有充分的游览时间，每位游客都佩戴有挂牌，挂牌上标有专门的车号和座位号。然后呢，游览完景点只需要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另外呢，景区还为游客发放便携式的 GPS 定位装置，配置 SOS 按钮。游客呢在发生紧急情况下的时候可以向景区呼救。哎， 对， 这很好。 是是是，你看现在多先进了。 对， 那么景区重新开放之后，在景点方面和以前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当地目前是处于枯水期，水量比较小。此外呢，火花海的样子也有一些改变，但在地震之后因为地壳运动，景区内还形成了一个新的景观，这就是双龙海瀑布。那么去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来看看妈妈会给你刺什么字。 你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 磊磊你现在越来越狠了，还准备刺首歌 是 吧？是 啊，妈妈写一句诗不过瘾，写首歌吧、 啊、 对吧。 王有才说了啊，我老公刚才刚刚睡醒起床、啊、你老公干啥的，怎么就把起得这么晚，羡慕死人。 昨天晚上加班 啊，说朦朦胧胧就听到了今天的话题， 怎么着， 然后听了一会儿他就问我、哎，那到底是我妈给刺啊还是你妈给刺我一脸茫然的问他，什么意思呀， 啥意思你， 他说他们不是说岳母吗，给我逗坏了，他以为是丈母娘刺字呢。 啊， 没关系，哪个母都行，哪个母都行， 对、 啊、 有什么样的希望哪个母亲都可以。 哎，因为可能你像刚才那个，还刚才不是有一位发过来的吗、 啊、 这个是妈妈跟媳妇儿在自己后背上群聊呢， 对对对对， 对吧、 啊、 你也可以跟让岳母和妈妈在后背上， 还有自己媳妇儿、 哎， 三个人一块聊，三个女人一台戏，完了。 对，好家伙，那后背不狗屎啊！别，千万记住，别让他们在上面发两个字儿，在吗？ 然后就开始话题。我告诉你，白体说，我猜我妈会赐我的是，不求你大富大贵，平安开心就够了。 哦， 咱家的饭够你吃的，屋子够你住的，别太累着自己。 哎呀， 咱妈这几句话也够长的。 对，妈妈您别累着您啊，您记着这还是给我刺呢，这是啊。来看一下啊，还有David 说，早高帅组合，我觉得只要别刺英雄饶命就可以了 啊。 就是 什么意思呀？ 就是比如他妈给他在后背上刺四个字，英雄饶命。 哦哦，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为啥不可呀。 嗯， 等你就是万一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 哦、 直接把后背把衣服一晾，直接把后背转过来，咔跪下。 人家说我不是英雄，我是小人。 哎，你甭管怎么着，保平安了是吧？啊、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我妈肯定说几个字哪够啊？ 啊，我是老谭 啊，至少来个长篇小说啊。 嗯， 因为我妈嫌弃我太胖了。 哦，你看看，你看咱们今天早上聊了聊，发现、妈妈关注的这些点，你看，胖， 身体健康的问题， 别喝酒， 身体健康的问题， 对不对 啊？ 多挣钱 啊，事业的问题， 哎， 开车慢点， 安 全 问题， 安 全的 问 题， 你看都是你的日常问题， 是啊， 是吧？ 葛大爷8827说了，我妈要刺的话，一定是这么几行字， 说什么呀？ 烂面条鸡蛋 啊？为什么呀？ 烂面条鸡蛋为什么呢？ 啊， 后面解释了。因为我从出生5-6个月后就不喝奶了、 哦、 只吃烂面条和鸡蛋黄、 哦、 而且呢要我喝奶的话必须家里四个人合力分别摁着我的胳膊和腿，专门有一个人喂奶才可以。 好嘛， 那这得5个人呢， 我天呀， 是吧， 你小时候就力大无穷啊， 哎呦我天， 你是哪吒呀，你 吃个奶你这么费劲好家伙， 真的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啊。 对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啊、嗯、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给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这个我们来说一说一些奇闻异事吧、嗯、今天说的是妈妈对不对， 刺字。 哎，妈妈刺字。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外，英国贺卡制造商选择以3月11号英国的母亲节为契机，推出了扫一扫贺卡，让人们的以一种既传统又时尚的方式向母亲表达心意。 是 怎么玩呢？ 告诉大家啊，这顾客呢可以在选择网站或者是经由手机用程序选择贺卡图案和想印在贺卡上的画，用手机呢录制一段数据量最大20兆、时长大约是30秒以内的高清晰度的视频，也可以上传一段哈现有的视频。视频内容呢可以是对母亲说的暖心话，或者是逗咱妈开心的视频的小片段。 嗯，那选择公司会在定制好的贺卡上印制2维码，然后呢把这个贺卡寄给顾客的母亲，母亲收到贺卡之后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视频啦。啊、嗯， 母亲节表达心意的方式可以是送给母亲一束花，或者是带她吃一顿大餐，而送给她一张写有贴心话语的卡片是始终不变的选择。 嗯， 虽然说人们呢可以借助社交媒体直接向母亲表达心意，但是一些人啊对于实体和贺卡仍然是情有独钟，因而促生给实体贺卡增加视频分享功能的一个新创意。 哎，但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说要这个别忘记自己的妈妈，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样。 对 啊 都 不如你直接回家 对 给妈妈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对， 或者是放刚才高磊大帅给大家唱的那首生日快乐歌。 你比如说接下来这条消息也是说的 哦， 失去自我实现感，子女归巢困扰欧洲的空巢老人。 哎呦呦呦， 哎呀，可能有人认为啊，子女回归家庭可能是空巢老人得到安慰。 对呀， 但是话是这样说的，你常回家看看，是一种感觉、 嗯、 你老在家待着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我觉得内外有别吧，咱们国内情况不一样吧。 不 一样。 哪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天天老是在自己跟前也没什么长进也没什么出息的？ 我妈。 我无语了，我跟你说噎得我杠杠的。 不是我，妈你快回来吧，你别伺候我姐了。 你会发现没有，你说的是你妈希望你在她跟前是吧？ 对啊， 不有什么大，不用有什么大事业， 没有大作为，不用。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妈走了。 对呀、啊、你说天天伺候我姐。 因为你妈妈对你实在是已经失望了。你看那再跟大家说一条新闻是什么事呢 啊。 可能有人认为子女回归家庭会使空巢老人得到安慰，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受经济情况的影响，欧洲一些成年子女返家成为归巢子女。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人员对欧洲17国50岁到75岁的父母所做的调查显示，这对原已经空巢的父母构成的压力增加了矛盾冲突啊。 哦，研究人员调查成年归巢子女对父母生活质量及幸福感的影响，涉及到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等17个欧洲国家。研究人员发现，成年子女返家让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失去了控制权、自主权、愉悦感和自我实现感，这对父母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之大，与老人随年龄增长而面临的生活不能自理问题是相似的。看来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成为了一个反作用力。 对，其实就是你比如说我在外面，哎呀，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自我实现不了价值了， 我想回家找我爸妈， 对， 安慰安慰我。 那不是安慰，他那个回巢就指的我以后就生活在这里了。 哦， 那种的，你以为只是简单的回来，那肯定都是就像 都是愿意的。 常回家看看不要紧， 但别老在家待着。 对，该出去还是要出去锻炼一下，是吧？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呢地税小贴士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我们来具体和您说一说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是如何定义的。 在税法规定中，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从业人数即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也包括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照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来确定，季度平均值就等于季初值加上季末值除以2来计算，全年季度平均值则等于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除以4。 对于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需要根据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相关指标。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回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这个Eric森给我们发来了，说我因为个人的原因，我特别特别讨厌你们现在播的那个我想我们应该去交易。 那我就再放一遍吧。 我特别讨厌。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听到这里就要换台了，因为你们就要节目结束了。 哎，今天你感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放完歌我们还没有结束。 哎呦我天哪，赵冬青说了，磊啊最近很爱放这首歌呀，是不是提醒我们春天到了、要抓紧时间郊游啊，组织一期北京郊游活动呗，做好可以，最好可以和876作伴哦。哎，这可以啊，你这个提议可以啊， 我们有一个 对对， 有一个活动的嘛，对吧？我们到时候跟我们策划部策划策划、好不好？ 好好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还有好多没见到的。 风小鸭说了，我不确定我妈给我刺什么刺，但是我能确定我婆婆会给我老公刺听妈妈的话。 对自己的婆婆比较了解 是 啊。再来看看七宝八八就说了啊， 要是我妈刺字，那字儿多了去了，一个后背估计不够用，前胸都得用上啊！ 我的天， 这您妈这是文学家 啊！是，哎呀，今天说了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俩高帅组合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重温一下妈妈对我们的希望，感受一下妈妈的那份爱。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如果想到了这些话的话，想到了妈妈的期望的话，就最好不要做那些让妈妈不高兴的事情。 是的，好 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件件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广驾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